心，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3月14号被称为圆周率日，也是爱因斯坦的诞辰。而在这一天，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史蒂芬·霍金去世了。他全身瘫痪，被禁锢在轮椅上，但在轮椅上他走完了传奇的一生。他带领大众仰望星空，打开时间简史，他博学而有趣，留下了众多经典名言。他与妻子简·王尔德的故事至今都被人津津乐道。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霍金的传奇人生，敬请收听。 英国当地时间2018年3月14日，知名物理学家史蒂芬·威廉·霍金去世，享年76岁。霍金去世的这天，3月14号，也是爱因斯坦诞辰的日子。时间就是有着这样的巧合，就像霍金诞生的那天也正好是伽利略的忌日一样。1642年1月8日，伟大的科学家伽利略与世长辞，向他曾经热爱的自然世界挥手告别。300年后的1942年1月8日，世界各地的学者民众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撰写祭祀的挽联来纪念这位流芳后世的伟人。此时此刻，一声婴儿的啼哭从英国牛津的医院中传来，史蒂芬·威廉·霍金出生了。霍金的父亲弗兰克和母亲伊莎贝尔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夫妻二人沉浸在幸福之中。他们没有想到，怀中的孩子将来竟然能够取得与伽利略齐名的成就，成为又一名伟大的科学家。霍金的父亲弗兰克是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热带病专家，母亲伊莎贝尔则研究哲学、政治和经济学。1942年，世界正处在一片黑暗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仍在延续。纳粹德军几乎夜夜不停地轰炸英国伦敦，这迫使霍金一家搬离了原来在海德特的家，迁到牛津避难。然而，在牛津待了没多长时间，在霍金出生的第14天，弗兰克和伊莎贝尔夫妇就回到了海格特这个靠着伦敦遍地都是废墟，甚至满天都在落着火箭的地方。在这样的境地下回来，其实也是迫不得已。一方面，弗兰克和伊莎贝尔还有在伦敦的工作，战火四起，前线伤员不断，医药科研所的工作更是异常紧迫。而另一方面，医院的高额住院费用也容不得这个中产阶级的家庭太乐观。 霍金的家是坐落在海格特的一处维多利亚风格的房子，置办于战争期间。因为距离伦敦很近，随时都有被轰炸的危险，所以价格很便宜。1944年，霍金两岁，伊莎贝尔带着他和妹妹去拜访霍金的姑妈，弗兰克留在了家中。在中午的时候，一枚 V2 火箭落在了他们隔壁的几间房子上，幸好霍金家的房子没有受太大损伤，弗兰克也没有受伤。两岁的霍金回到家，却看到原本熟悉的场景都化为了一片废墟，路边也炸出了一个大坑。伊莎贝尔经常对霍金说，孩子，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从出生之前就是。那时的霍金还不懂得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和愁绪，作为孩子的他却在那个被炸弹炸出的大坑中找到了乐趣，那里成为了他玩耍的地方。霍金从小就表现出对系统运行和如何控制他们的强烈兴趣。在霍金2013年出版的《我的简史》中，霍金这样写道， 在我十几岁时，我建造了飞机模型和船模型，我的手工从来就笨拙，但是我和学友约翰·麦克林纳汉一起做的，他比我灵巧得多，他的父亲在自己家里有车间。我的目标总是建造一个我能控制的运行的模型，我不在乎它的外表看起来如何。我想正是同一种动因驱使我和另一位学友罗杰·芬尼豪一道发明了一系列复杂的游戏。有一种制造业游戏，富有生产不同颜色产品的工厂，为他们运营的公路和铁轨以及股票市场。有一种战争游戏，在4000个方块的板上玩，甚至还有封建游戏。在这游戏中，每一个玩家都是有家谱可查的整个王朝。我以为这些游戏，还有火车、船舶和飞机，都是来自要了解系统如何运行和如何控制他们的强烈愿望。从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开始，我对宇宙学的探索满足了这个需求。如果你了解宇宙如何运行，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控制了它。 霍金最初的愿望是当一位数学教师，因此他追随父亲进入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因为当时没有数学专业而主攻物理学，当时的他只有17岁。对于在牛津的学习经历，霍金并不感到十分自豪。回忆起在牛津读书的日子，他说，本科三年他大概总共学习了1000个小时，平均每天只有1个小时。在本科最后一年，霍金的学位评级在一等和二等之间徘徊，他确信自己被视为一个挺难对付的学生。霍金告诉他的面试审查员，如果他们给了他一等学位，他就会转到剑桥去攻读他的博士学位，而如果只拿到二等，则要留在牛津。牛津于是颁给了霍金一等学位。霍金依靠自己的天才轻松地从牛津毕业，随后来到剑桥大学攻读宇宙学博士学位。这听上去并没有太多的意外和挑战，霍金的前途也看似一片光明。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厄运却降临在那个被称为幸运儿的霍金的身上。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3月14号，被称为圆周率日，也是爱因斯坦的诞辰。 而在这一天，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史蒂芬·霍金去世了。他全身瘫痪，被禁锢在轮椅上，但在轮椅上他走完了传奇的一生。他带领大众仰望星空，打开时间简史，他博学而有趣，留下了众多经典名言。他与妻子简·王尔德的故事至今都被人津津乐道。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霍金的传奇人生，敬请收听。 1963年，21岁的霍金被诊断出患有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俗称渐冻症。患这个病的人可能先出现吞咽困难，进而讲话困难，然后四肢肌肉慢慢萎缩，变得无力，甚至呼吸衰竭，最终不治。其实，早在霍金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最后一年，他就发现自己的动作越来越笨拙，时常不知缘由的摔跤，划船也变得力不从心。有一次，他还从楼梯上摔下来，并且头先着地，造成暂时的记忆力轻微丧失。确诊后，所有的医生都下了相似的判决，霍金最多只能活2年。当时只有21岁的霍金意识到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也经过了一阵子消极的日子。他觉得自己可能都活不到完成毕业论文了。霍金在《我的简史》里承认，在其病症还未得到诊断前，他对生活极为厌倦，总觉得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去做。我们来看看霍金是怎么说的。 不知道我将来会发生什么，或者这个病会发展得多快，我处于一团迷雾之中。医生们让我回到剑桥继续我刚开始的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研究，但是因为我没有太多数学背景，所以研究没有进展。毕竟当我知道我也许不能活得足够久以完成我的博士论文时，很难专心致志，我觉得有点悲剧人物的味道。于是我开始听瓦格纳的音乐，但杂志文章报道说我那个时候还酗酒，就未免是夸大其词了。一旦一篇文章写到这个，另外的文章就抄过去，因为它可以编一个好故事。而最终人人都相信任何出现在出版物中那么多次的东西必然是真的。然而我当时的梦想是相当让人困扰的，在我的病症还未得到诊断前，我对生活是极其厌倦，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值得我去做。我出院不久就做了一个即将被处死的梦，忽然意识到如果我被缓刑的话，还有很多我能做而值得做的事情。另外一场我做了很多次的梦是我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别人，毕竟如果我不管怎么都要死，那我不妨做一些好事了。但是我没死，尽管我的未来总是被乌云遮盖，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我享受生活。事件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是我和一个名叫简·王尔德的姑娘订婚，我是大约在被诊断为 ALS 病时邂逅了她，这给了我某种生活的动力。 霍金提到的简·王尔德就是他的第一任妻子。霍金和简相识于一场新年派对上，当时的简还是一个研究葡萄牙中世纪文学的大学生。在新年派对上，当简胆怯地向四周看的时候，他突然心里一震， 看见了霍金。霍金穿着黑色的丝绒上衣，系着红色丝绒的蝶形领带，头发从眼睛上方散落在脸上。他正和一位同学谈着什么，而且不时地用手指比划着，似乎是为了使他的讲话更有说服力。有些胆怯和不自在的简立即很自然地走进正在谈话的霍金和他的朋友，听他们谈些什么。霍金很会讲故事，又非常的幽默，还有那很有创建的思想亮点，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吸引着简。霍金讲得很投入，指手画脚，绘声绘色，周围的几个人听得也十分投入。有几次他讲到什么可笑的事情，禁不住大笑起来，笑得几乎喘不过气儿来。简很喜欢听霍金讲话，他的讲话对简有很强的亲和力，也许正是这一点深深吸引了简。他需要能够调侃自己的朋友。在聚会快结束的时候，简勇敢地和霍金交谈起来，并且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霍金也把同样的信息告诉了简。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交往。那个时候，霍金已经被确认为渐冻症，而面对霍金的疾病，简很坚定。我们不怕病魔，我们不管医生怎么说，我们要挑战未来。1965年，霍金和简成亲了。他们结婚的时候，霍金已经需要拄拐来行走了，他的手也开始失去了力量。婚后第一年，为了完成学业，简在平时必须住在伦敦，周末才能与霍金团聚。几经周折，他们在应用数学与理论物理系的大楼附近租到了一间屋子。霍金每天只要走很短的一段路就可以抵达办公室。他还买了一辆三轮机动车，可以驾驶到剑桥附近乡下的天文学学院去办事。简毕业于1966年，毕业后他决定继续留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门研究中世纪西班牙古书。隔年，霍金的大儿子罗伯特诞生了，后来老二露西生于1969年，老三提摩西则出生于1979年。霍金和简在一起30年，简在回忆录《飞向无限》和霍金在一起的日子中写道：我非常爱他，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我和他结婚。我愿意为他做饭、洗衣、购物和收拾家务，放弃我自己的志向。不得不说，简给霍金带来了很大的动力。在婚后，霍金才开始在学术方面突飞猛进。他的宇宙学研究，特别是关于黑洞辐射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开始受到关注。1974年，霍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阐述了自己的新发现：黑洞是有辐射的。这篇论文被称为物理学史上最深刻的论文之一。由于霍金在天体物理学研究上取得的成绩，他获得1978年的爱因斯坦奖。1980年，他又当上了三一学院卢卡斯讲座的教授，这是英国最崇高的教授职位。牛顿曾经是该讲座的教授。1988年，让世人知道霍金的宇宙学著作《时间简史：从大爆炸到黑洞》发表，这无疑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科普著作，也是霍金一生最成功的作品。霍金认为，宇宙起源于一个起点，起点处的爆炸产生了粒子和能量，粒子间的作用产生了星云，进而演化到我们今天的世界。 今天的宇宙仍在膨胀着，将来的宇宙可能将继续膨胀下去，也可能在膨胀到极限时转而收缩至当初形成宇宙的那个起点。看上去这好像很有趣，然而这就是今天人们对宇宙的认识水平。霍金的书激起了无数少年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心，避免了物理学的边缘化。他在这方面对于物理学的贡献是极其巨大和难以衡量的。慢慢的，霍金的病越来越严重，除了两只眼睛和三根手指，他全身都不能动了。经过不断劝说，才同意使用轮椅，然后用拐棍走路，需要人拿勺子一口一口地喂他吃饭。但是霍金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甚至喜欢上了轮椅飙车这项运动，经常把电动轮椅开到全速档，即使到马路中间，享受助理被吓坏的表情。霍金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根据外媒报道，霍金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用轮椅压过讨厌的人的脚趾头。在1976年的一次英国皇家宴会中，英国王子查尔斯就不幸中招，霍金压过他的脚趾之后，还高兴地开着轮椅在地上转了一圈。在自己的自传里，霍金也曾经写过，人生中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没有压过撒切尔夫人的脚趾。言归正传，虽说霍金爱好轮椅飙车，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简要照顾霍金是多么的不容易。而与此同时，霍金不断上升的名气和巨大成功要让他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简在一次采访中表示，那该死的物理成为了史蒂芬的偶像，有时他会花一整个周末的时间坐在轮椅上，像罗丹的思考者那样，孩子们在他轮椅旁晃来晃去，他却完全注意不到，我开始变得非常担忧。成名后的霍金很享受这种世界对于他的认可，而简却觉得霍金变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传奇特别节目《霍金的传奇人生》，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3月14号，被称为圆周率日，也是爱因斯坦的诞辰。而在这一天，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史蒂芬·霍金去世了。他全身瘫痪，被禁锢在轮椅上，但在轮椅上他走完了传奇的一生。他带领大众仰望星空，打开时间简史，他博学而有趣，留下了众多经典名言。他与妻子简·王尔德的故事至今都被人津津乐道。纪实传奇特别推出霍金的传奇人生，敬请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古史有学问。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祝你岁岁平安，天天快乐，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让酒香温暖 寂寞。祝你一路前行，初心不错，环保提升幸福生活。祝你一路前行，初心不错，环保提升幸福生活。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愿家幸福，人人快乐。在灿烂阳光下，心花怒放，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 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事业蓬勃。祝愿爱情甜蜜，青春似火，身体康健，事业蓬勃。 多的童年幻想。